解锁文化新知， get 潮流技能， 掌握娱乐热点， 探索大千世界， 周末活力派，每周一点新期待。 周末活力派，每周一点新期待。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欢迎您在每周六日的下午4:15锁定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周末活力派。您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微博，或者是通过我的个人微博 RBC 左小美参与节目互动。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一周活力资讯，资讯过后将会进入到今天的活力会客厅，咱们一起来聊聊北京秋游的好去处，欢迎您持续锁定关注 周末活力派，一周活力资讯。 周末活力派， 一周活力资讯，先来看看今年11长假的旅行数据。今年的11国庆黄金周，补偿式出游需求强劲，带动旅游市场在暑期遇冷后首次出现显著的增长。10月5号，飞猪旅行公布了第一份 OTA 11旅游消费数据。那么10月1号到10月3号，门票的出票量同比去年增长了超过100%，乡村民宿订单量比上个月增长超过560%，高星级酒店的订单量比上个月增长380%，而租车订单量比上个月增长150%。在国庆出游的订单当中，本地和周边游占比接近60%，同时呢，出游人群当中近70%都是90后，00后红色旅游订单量也同比涨超80%。那么在保证安全、预约限流的前提之下，有不少热门景区和城市地标也是再现了热闹的生机。11假期首天，仅仅过了半天，旅游软件平台门票的出票量就超过了去年同期的全天。到了10月2号，华西、华北、华南区域的景区两天出票量已经分别超过这些区域去年整个11黄金周的出票量。而在住宿方面，沉浸式酒店度假带动近郊度假型酒店走俏，尤其是带有温泉、水乐园、亲子玩乐体验以及特色餐饮的酒店。数据显示，国庆长假期间，高星级酒店的订单量环比上个月增长超过380%，而住宿也呈现品质化、个性化的消费趋势。国庆高星级酒店的平均消费金额增长超过30%。同时啊，原生态的田园乡村也越来越成了年轻人期待的旅游地点。国庆乡村民宿的订单量环比上个月增长是超过了560%，而增速也超过了酒店。00后乡村民宿订单量增长超过400%，大理、舟山、丽江、黄山、桂林、黔东南、北海、湖州和张家界等地的乡村受到追捧。而从城市的维度来看，首都北京也成为了国庆最热门的出游目的地，北京环球度假区人气爆棚。而上海、成都、重庆、西安、杭州、武汉、广州、长沙和昆明分列第2位到第10位。超过3个小时的跨省长线游也是正在有序恢复，订单量环比涨超170%。西藏、宁夏、甘肃、青海、海南等多个长线游目的地订单量都实现了翻番增长。考虑到防疫安全，减少接触，下了高铁或者是飞机，游客朋友也多选择租车、自驾等交通方式。当然，很多年轻人也让旅游的玩法不断翻新，人文考古游渐成风潮。博物馆、非遗和文旅融合类相关商品的订单量环比涨超15倍。在国庆期间，三星堆来浙江博物馆展出，吸引了很多江浙沪的游客前来观展。而00后国庆红色旅游订单量同比涨超80%，长沙、湘潭、南昌、遵义、延安、嘉兴、井冈山成为红色旅游的热门目的地。得益于国内疫情防控得到有效控制，疫苗接种率也是显著提升，国庆长假也再次见证了旅游新消费的高涨。好，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文汇券的相关消息。国庆黄金周期间，北京文化活动也可以说是精彩纷呈，长津湖、我和我的父辈等国庆档的电影在各个票务平台火热开售，中信书店、天桥艺术中心等重点商圈和文化空间也是好剧展览精彩不断，适合亲子游、周边游的主题乐园和景点也早已准备就绪，当当网、大麦网等线上文化平台消费优惠多多。 北京文汇券联合线上线下合作商户在国庆黄金周持续发放了文汇券，让北京地区的消费者会享十一假期。那么随着2021年邮政报刊征订工作的开始，消费者在北京各个邮政支渠网点订阅三联生活周刊、博物简介、孤独星球、世界知识、嘟嘟熊等刊物的时候，可以使用北京文汇书香券享受满减优惠。而在文艺演出方面，舞剧《英雄儿女》《沙湾往事》等红色主旋律的剧目在十一假期于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上演。舞剧《英雄儿女》是中国歌剧舞剧院为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七十周年的献礼之作，展现了中华儿女不畏强敌、敢于战斗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大型原创舞剧《沙湾往事》以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广东沙湾古镇为背景，以何氏三杰等众多广东音乐人为创作原型，围绕经典名曲《赛龙夺锦》《薪火相传》的内容主线，为观众带来了一部波澜壮阔、激昂奋进的广东音乐史诗。此外呢，国家京剧院2021年秋之韵演出季也已经开始售票了，开心麻花系列剧目《博物馆爱情》《乌龙山伯爵》《谈判专家》即将在北京上演，《仲夏夜之梦》《罗密欧与朱丽叶》等一批经典剧目也于十月开演，观众可以在北京文汇卡官方服务号领取通用券，享受满减优惠。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的全部内容，内容来自人民网。接下来一首歌曲过后，将会进入我们今天的活力会客厅，咱们一起来聊聊北京秋游的好去处，我们稍后见。 风吹落最后一片叶，我的心也飘着雪，爱只能往回忆里推跌，给下个季节。忽然间树梢冒花蕊，我怎么会都没有感觉，哦，整条街都是恋爱的人，我独自走在暖风的夜。多想要向过去告别，当季节不停更迭，哦，却永远少一点坚决，在这寂寞的季节，又走过风吹的冷冽，回忆我慢慢穿越，在这寂寞的季节，还是寂寞的季节，一样寂寞的季节。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周末活力派。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这个国庆假期已经结束了，不知道各位朋友是不是在假期当中已经执行了自己的出游计划呢？金秋十月，在很多朋友的眼中啊，北京的秋天也是最美的季节。那么因为疫情防控的原因，我们也是建议朋友们尽量减少远途出行。其实在北京的市区以及京郊也有很多秋游的好去处。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美团门票度假事业部的高级战略顾问赵立松，让我们来听他的介绍。 我们说这个十一长假是虽然已经结束了哈，但是北京的秋天的确是特别的美，尤其是在很多朋友的眼中，秋天应该算是北京最美的季节之一，大好的秋色也不能辜负。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想和赵老师一起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聊聊北京秋游的好去处。那我觉得今天咱们的节目其实可以分成两个部分，咱先来说说京郊，因为大家也都知道疫情防控的原因嘛，我们也是不建议大家去人员特别密集的地方去旅游，所以京郊有非常丰富的旅游资源，也算是一个不错的去处哈。说说京郊，再来说说市区内都有哪些好玩的地方。所以先让赵老师跟我们说说，您今天要带给我们听众朋友的几条比较不错的京郊游的路线都有哪些呢？ 好的，主持人，我也是看了一下，就是我们今年平台上的一些数据，今年十一国庆节期间，以及我也综合了过往两年这个十月份和十一月份，这个平台的用户他们都搜索了哪些景区，以及他们预定的最多的这些线路和景区，我大概的列举了几个哈，供这个听众朋友们这个参考啊，大概有六七个啊。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怀柔的这个红螺寺啊，因为红螺寺呢是位于这个怀柔区城北五公里的这个红螺山，它具有这个比较深厚的这个历史的沉淀和文化的浸润，所以呢，这个它比较适合欣赏这个秋色，而且它还是很多这个香客前来参拜的一个地方。这里边呢，我来介绍一下，除了红螺寺呢，除了参拜之外呢，其实它的游玩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啊。第一个呢，就是可以亲身体验目睹这个超大的银杏树啊，这个也是很多人游客到这里边来，也是为了观赏古刹内的这个三绝植物，其中一绝呢，就是这个大雄宝殿前的两棵唐代的雌雄银杏。 哦，这也是古树了。 对，它的这个树龄都是在1000年左右，因为它是唐代的，可以完全说上是一种寿星树，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可以登山，登红螺山来远看这个秋色啊，因为红螺山我也去过，它这个可以鸟瞰这个北京城啊。红螺山它的这个，而且它的前坡呢比较平缓，也便于我们这个爬山游玩啊，不是那种特别陡、特别难爬的这种山。啊，同时呢，我们还可以利用它的这个高度优势来欣赏红叶。这个道路两旁呢也比较这个浓荫密布啊，遍布这个红叶啊。最大的特点呢是我们可以深入到这个红叶林中啊，就有一种这种心灵奇境的这种感受啊。四处无处不在的红叶、柏树林，让人这个仿佛置身于童话般的世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也是最近比较火的这个潭柘寺啊。 潭柘寺。 对，潭柘寺呢，距今已经有1700年的历史了啊。古有这个“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的这么一个说法，这也是它比较经典的一种叫法啊。而且潭柘寺的这个秋景呀，也是非常令人神往的，各色的这个植物漫山遍野啊，也有了这个“潭柘石景”的这种说法。一般来讲哈，这个古寺、云刹古寺啊，都会有这个银杏树。刚才说红螺寺有两棵银杏树古树，这个在潭柘寺也是有两株特别著名的这个银杏树，一个叫帝王树，一个叫沛王树。而且在这个应该在十月中下旬到十一月上旬的时候，它这个整个的这个颜色开始发生变化啊，然后这个树的这个颜色也会有变化，而且这个帝王树非常的高大挺拔啊，应该有4层楼那么高啊。 应该还是非常壮观的一个景象哈。 对，是的，是的。然后第三个呢，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慕田峪长城啊，我们又回到了这个北边哈，慕田峪长城。对，慕田峪长城呢，它一共有20个烽火台，其中20号是最高的。啊，19号到20号之间呢是最陡峭的，啊，其中呢15号烽火台呢就是电影《非诚勿扰》的这个取景地，就当年葛优下跪给舒淇求婚的那个烽火台。然后呢，这个慕田峪的这个秋景呢也是非常的美的啊，特别是这个到了这个下午4点以后啊，这个阳光就逐渐的被群山和长城给挡住了，但是呢，这个阳光仿佛呢是给这个长城披上了一个金秋的滤镜，非常的出片啊。其中呢7号烽火台呢是比较理想的一个观景点啊，在这个烽火台可以上到2楼，能够看到整个这个长城的蜿蜒曲折，有一些航拍的这种感觉和这个视角。然后第四个呢，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我们又回到西南了啊，北京市丰台区的叫北宫国家森林公园、啊、 哎 对，它呢有这个号称是小江南之称，这个北宫国家森林公园可以算是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近郊区的一个赏秋的一个公园了，因为它里边有 有这个亭台楼阁，有这个山池水榭，应有尽有。还有一个小型的这个动物园，可以逗一逗猴子、羊驼和小鹿。 嗯， 啊，这也比较适合于亲子，而且很多的这个游客呢都是这个自驾啊过去的，很适合这个全家这个周末去出游啊。 非常适合举家休闲哈，尤其是在那儿不仅能够赏到美景，还可以让小朋友和我们的自然界当中的小动物来一个亲密接触。 是的是的，所以说老少皆宜，而且它里面还可以这个支帐篷，可以露营啊。这个如果来到这个北宫森林公园呢，如果为了这个拍红叶呢，我建议大家可以从南门进来啊，因为从南门进来一直往里走啊，是一条上山的这个枫叶大道。路两旁呢有很多的小花啊，而且地面上还有一些图案，比如爱心啊、笑脸啊，啊，所以这样的配上满地的这个落叶，拍照就很有意思了。 嗯， 然后顺着这个枫叶大道呢走呢，还能看到一些这个分支的小路啊，有些这个散乱的一些这个枫叶，还有这个很多的这个落叶，拍上去都非常漂亮。同时呢，这个大道一直往里走呢，还有一个小动物园，就刚才提到的这个小朋友可以喂动物的这个地方啊。然后呢，这里边我其实还是比较推荐的一个，就是它的有一个公园里边有一片这个康养林啊。这个康养林呢，很多人在这里边这个可以搭帐篷，非常的漂亮。这是这个第四个，这是北宫国家森林公园。然后第五个呢，是给大家推荐玉渡山的。延庆的这个玉渡山风景区啊，这个它有什么特点呢？它是一个高山草甸的这么一个特点，特别适合这个露营和野餐，以及遛狗、放风筝、晒太阳。因为我是这个宫崎骏的这个动画的这个迷啊， 粉丝， 对，粉丝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宫崎骏那个叫《哈尔的移动城堡》这部动画片，非常经典啊，而且里面的这个久石让的曲子我也特别喜欢。在这个动画片里面呢，那个哈尔呢给那个苏菲呢。送了一个秘密的花园啊，包括给他盖装这个好的房子，那是要告别，当时还是比较感人的这个故事啊。其中这个秘密花园呢，给我的感觉也是很多网友在那个网上评论，就觉得这个玉渡山的这个草甸跟那个宫崎骏的这个里边的童话世界特别特别的像、啊、 哎，所以大家不妨实地去打卡一下，看看是不是真的能够找到动画电影当中的那个场景，是不是能够勾起大家观影时候的一种回忆了。 是的是的，这都是这都是这个青少年时的回忆啊，这个属于，因为它有几个必打卡的景点啊，一个就是刚才说到这个高山的草甸啊，这个草坪很绿啊，绿油油的，然后湖面呢倒映着这个山头的景色。第二个就是这个忘忧湖啊，站在忘忧湖远眺，可以这个在蓝天白云之下，这个青山啊翠谷之间，有这个湖光山色之美啊。第三个就是这个玉渡山啊，这就是有树、有森林、有草木，非常茂盛啊，仿佛回到了这个童话世界一般。这是这个 第五条线路。 然后还有一个呢，可能小众一点啊，但是我发现这个在我们的平台上边也是最近比较逐渐的这个。火的一个地方，就是这个窜底下百花山的这一条线路。 窜底下村是吧？ 对，窜底下村。对， 那个我记得那个窜字特别的难写。 是的，它三十多画那个村啊，三十多笔画一般人写不出来，而且现在我们经常用电脑打字儿、这种字儿一般的字儿我好像都忘了，我所以一般就写不出来字，我都写拼音了基本上。这个它跟古北水镇还是有点区别的，因为它是这个一个纯原生态的一个古村啊，这里边这个青砖灰瓦，这个一间间的这种老屋的这种层叠分布，在山坡上下面的这个谷底上有一种视野上的这种冲击，而且这里边也是窜底下村呢，也是这个《投名状》和《手机》等多部这个影视作品的一个取景地啊，大家可以去找找当年拍电影这种感觉啊。 嗯。 然后这个窜底下村再往前走，就是再往西走，就是那个百花山啊。百花山的秋也是比较美的，而且百花山跟玉渡山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它也有一个草甸，在那个山顶的时候，我记得我上学那会儿去过一次百花山，不过那会儿可能跟现在时间比较远了，但是给我印象特别特别的深，那时候我们是大四的时候毕业旅行，我给我们班很多同学有男有女啊，大概十几个人啊，我们当时那会儿也没有现在信息这么多啊，我们就是自己叫着公交车自己就过去了，为什么印象深呢？第一个就是那会儿可能还没有现在那么成熟，我们那会儿爬山第一次还爬错了，没找向导。但是呢，这个爬错的这个山呢，给我们的这个景色反而是特别特别难忘的。但是这里面还是建议朋友们一定要从景区里面走啊，不要像当时学生那会儿那个样子。 一定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咱还是爬正规开放的景区的这些山哈，就是爬野山的确是会有一些安全的隐患，尤其是最近你看北京下雨也比较多嘛，大家在山上如果信号不好，没有特别充足的一些户外旅行的装备，还是会容易出一些意外情况，所以大家去野外游玩去爬山的话，咱还是选正规的景区，这是我们要提醒大家的， 注意安全，安全第一。 没错，哎，所以刚才赵老师给我们介绍了一共有六条线路哈，我觉得是可以满足不同的人群出行的一个需求。比如说大家可以去红螺寺和潭柘寺去看看银杏叶，去看看红叶哈，这也是属于非常出片的一些地方。像其实很多的姑娘也特别喜欢春天拍拍花，然后秋天呢大家就拍拍红叶和这个银杏叶子啊，穿上美美的衣服一定都可以收获到非常满意的一些出游的照片。包括刚才赵老师也提到了，现在很多年轻人也特别喜欢一种新的出游方式，就是野营露营。如果您是举家出游，但是小朋友也不妨采用这样非常亲近大自然的一种形式去安排您的一个假期。这个十一长假已经过去了，其实现在我们的朋友再去秋游的话算是错峰出游，人员的密度相对来说也会比较低一点，游玩的满意度可能也是比较高的哈。包括刚才也提到了有比较小众一点的旅行目的地，像窜底下村啊，也是一个古村落的感觉，大家也不妨前去打卡。当然如果您是动漫迷的话，不妨去看看刚才我们说的玉渡山，哎，那边有一个草甸，特别像哈尔的移动城堡当中出现的这样的一个场景。这是我们跟大家说的京郊的几条旅游线路。那这几条线路您之前去过哪几条，有没有一些让您觉得印象特别深刻的点可以分享给大家的？ 像慕田峪啊、北宫啊、潭柘寺啊都去过。 其实还是去过不少。 对对对，慕田峪呢其实呢除了这个盘长城之外，还有一点给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它慕田峪周围啊有很多的精品的民宿。怀柔区有一个渤海镇，那个号称是北京的精品民宿这个集聚点，他们现在啊不像原来过去我们理解的这个民宿就是比较统一的这种配置啊这种方式，现在的民宿呢也比较结合这种本地生活的这种特别是年轻人这种喜好啊，比如说我住过一个民宿，它就是里边就类似于我们的一个轰趴馆的感觉啊。对，它里边的功能特别的多，比如说它有这个游戏厅，它有棋牌室可以玩这个狼人杀，还有这个烧烤区可以打牌，可以烧烤，可以打游戏，可以玩什么都有。所以我就感觉现在这个去怀柔啊，比如说这种地方可以玩完以后啊，然后再住一次民宿，哎，这个就是一个周末，就是一个比较放松啊休闲的这么一个周末。对， 给大家一个机会可以远离城市的喧嚣去郊区，哎，度过一个不一样的周末哈。而且你会发现现在其实民宿在设计上他们考虑的不仅仅说我们的旅客在那儿住得好吃得好，反而他们也会特别注重设计一些社交方面的需求，比如说年要是约上三五好友，也可以去那儿去玩玩什么剧本杀狼人杀，或者大家户外烧烤一下，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些选择。 对对对， 哎，这是我们刚才跟大家介绍的几条京郊的旅游线路。再把视线转回到市区内哈，要说北京市区内有很多很多地方在秋天也是很漂亮的。下面的时间让赵老师跟我们说说市区内的路线，您又准备了哪几条呢？ 这个也是参考了这个刚才提到的这个数据啊，就平台上的一些数据啊，我大概把一些大家都浏览的比较多的这些公园，就因为室内还是以公园为主吧，这个我大概列举了几个供大家参考哈。第一个还是比较著名的地坛公园哈，这个因为地坛公园的这个宜兴大道是这个北京最著名的这个赏秋地， 这太经典了， 太经典了，太经典了。从这个地坛的这个朱红色的这个大门，应该我记得应该是南门啊，南门进去，对。因为我上学那会儿经常会在地坛买书啊，它每年都有这个书市，所以我对地坛还是有很多的这个印象啊。然后它的秋季呢，也是因为在它这个大道上呢有200余株这个银杏组成的这个一道非常绚丽的秋季的这个风景线，每年来这个拍照的人特别多，这是第一个地坛公园。第二个呢就是非常非常著名的这个香山西山八大处这一条线上的啊，这个也是非常非常火爆的这个赏秋的这个线路啊。香山我就不多说了啊，基本上咱北京人都知道这个香山的这个情况。然后呢这里边我反而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西山和八大处吧。 首先呢，看一下这个八大处哈，因为八大处在最南边啊，它也是这个西山十二景之一，叫深秋红叶。同时呢，它呢这个山呢相对要比八大处比仙山要矮一点，还可以带孩子来亲近自然。它里边有一些，据网友说，还有一些松鼠可以看到 小动物，嗯， 对对，可以看到小动物啊，所以比较适合于这个朋友啊，这个好友结伴这个出游啊。同时呢，这个八大处公园呢还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这个寺庙的园林。也非常适合这个摄影爱好者来打卡，而且我也看到这个每年八大处公园都会举办重阳登山节活动，我在网上看到的啊，它都有一些这个秋季的一些活动， 大家不妨关注一下景区的信息哈，看看是不是因为疫情的原因，现在很多的景区景点都是需要大家提前实名预约的，包括有很多景区也会采取限量，就是它会有一个最大承载量的限制，所以大家在出行之前还是最好在网上查好相关的信息，以免您去那儿扑个空。 是的，是的，现在因为这个疫情以后，这个文旅部对这个景区啊，特别是五A景区，这个人流量比较多的四五A，都是有特别严格的这个最高承载量的一个限制。 哎，没错。 在出游之前呢，建议先在它的官网上或者是第三方平台上先去预约订好票，而且它上面都会有剩余票数的一个显示， 还是比较方便的。 对，现在科技还是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的便利，还是非常方便的。就跟原来我们看电影一样，看还有没有座位，就这种感觉似的。然后西山呢，这边呢，前年我带我们家闺女爬过一次西山啊，我感觉这个它的这个红叶应该是比香山要红的早一点啊，给我的感觉。它的高度呢，我感觉适中啊，然后爬上去以后呢，看整个这个北京的全貌，我感觉也是非常非常震撼的。这是西山给我的一个感觉。 咱都知道这个西山晴雪也是燕京八景之一哈、啊。 没错、没错，是 也是很多朋友心中的一个情怀了。这是第二条线路。 对对对，第三条线路呢，就是这个奥森南园，就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的南园，人气比较旺的一个地点。这个奥森还是一年四季其实都是非常漂亮的哈，奥森公园啊，人也非常的多啊。这到了秋天以后呢，这个奥森也是有大片的这个金黄色这个银杏林过来啊，还有这个枫叶林啊，也都逐渐的变红了，而且湖边的这个芦苇呢，也能这个拍出这个很温柔的秋日的这个出片这种感觉。然后还有就是颐和园，肯定大家也都特别熟悉哈，因为我小的时候秋游还是去颐和园去的比较多啊，反正我上小学的时候，春游秋游都是必须的啊，都必须要有的。颐和园其实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啊，我就不多说了。颐和园的秋景啊，然后再往下一个呢是这个也不能算小众吧，但是我可能给大家推荐一下，就是这个卢沟桥和宛平城这块儿，因为卢沟小月也是刚才您提到的这个燕京八景之一嘛， 没错， 卢沟小月啊，然后这个而且这个卢沟桥呢，它的这个石狮子500多只石狮子还是非常有特点的，非常非常的美，这个石桥呢也有800年的一个历史了。而且卢沟桥呢跟宛平城呢它是挨着的，卢沟桥的桥头的东边跟宛平城的西边是连着的，同时宛平城里边有一座这个抗日纪念馆啊，我建议大家可以去游览，这也是爱国主义教育红色旅游的一条线路啊。同时呢，这个卢沟桥呢上边的这个大家可以看到，它那个宛平城的城墙上还有当年这个抗战的时候的一些弹孔， 子弹留下的弹孔哈。 是的，是的，所以说卢沟桥也是一座这个英雄的桥嘛，当年这个日军借口士兵失踪吧，向这个宛平城发动了这个攻击啊，我军将士这个顽强抵抗，浴血奋战，用鲜血和生命为这个全面抗战拉开了这个序幕啊，所以大家可以接受一下当年的这个教育，看看这个墙头上这些弹孔， 是回顾一下当年的那段历史哈。 没错，是的。还有一个地方，最早的一个北京赏秋的一个地方，就是赏银杏吧，算是叫钓，就是钓鱼台的这个银杏大道。它是一个元老级的一个赏秋的一个圣地啊，也据说是北京最早种下银杏的一个地方。所以每年10月份的时候，这里边都是人头攒动。一般到深秋的时候，大家能欣赏到这个大片一般的这个黄叶啊，建议这个11月上旬和中旬过去。这是市区的几个公园，给大家推荐了一下。 其实刚才赵老师也提到了啊，就是秋天呢，如果大家拍景色，不可缺少的一个树种就是银杏。无论是我们说到的京郊还是市区内，都有很多赏银杏非常不错的去处。因为有一些啊，它到了节假日，可能客流量会密集一些。我觉得如果您有条件的话，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条件的话，大家不妨错峰找一个工作日， 避开特别多的游客，可能拍出来那些照片效果会更好一些。包括刚才赵老师也给我们提到了几条不错的休闲的线路哈，像香山、西山、八大处这一条，还有奥森，包括大家也可以去颐和园还有卢沟桥那边去逛一逛看一看。因为正好是在秋季的这个季节，所以我们也是有针对性的赏秋景为目的，让赵老师给我们推荐了一些京郊和市区内的旅游路线。其实我还想专门啊拎出来旅游当中的一个分支和赵老师来讨论一下，也是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因为大家有了私家车包括有一些孩子比较小哈，所以更习惯去自驾出行，去尝试现在很火的一些露营。如果要说说这些自驾的路线，包括一些比较不错的露营地，哎，赵老师您这块有什么想要推荐的吗？ 自驾这块呢，因为我看了一下哈，一个是我们也有一个榜单就是关于自驾的一个榜单，同时呢我发现呢在我们平台上边最火热的两条线还真就是这个自驾的这个线路 果然是非常受大家关注啊。 是的是的，对这里边呢可能我就不介绍那些大家特别耳熟能详的这些线路了哈。因为我发现在平台上边今年有一个地方还是表现非常突出的，就是它的这个比去年要有很大的一个热度的一个增加，它是这个丰台区的这个南宫旅游度假区，对，也可能大家都很熟悉啊。南宫呢它里边有很多的这个景区还有酒店还有温泉组成，所以它比较综合所以我也研究了一下就为什么它的增长会这么快就这个地方它的位置呢其实也不算太远，它位置是在丰台区往左镇南宫村距离市中心可能25公里交通还是比较便利的，在京港澳高速的南宫往左 19A 出口出来就可以到它这个旅游度假区里边了然后它这里边呢有主题乐园还有温泉还有度假酒店还有一些餐饮一相关的这些配套因为我看它这个照片上边周围外边还有一些户外的一些项目，足球场卡丁车这些地方然后这里边最火的一个，我看数据里面最火的一个景区呢是叫鹦鹉园，很多这个咱们现在自驾游其实大部分都是家庭出游嘛，都是亲子嘛所以大家都希望能找一个这种一站式的，就是能让小孩玩得很爽，然后大人也不累然后 就是遛娃的好去处 其实这种地方刚才介绍的时候也带过一些你比如像这个北宫森林公园其实它这也是一个类似于这种露营和这个遛娃的这么一个地方这个跟它的区别就是这个还是以室内为主，这个地方鹦鹉园里边呢它的这个鹦鹉呢还是比较特别有意思它这个学生说话学得特别好，而且这个还非常聪明你问它饿了吗它还说它饿 能互动， 对，它还能互动而且这个还经常会拍你些马屁，比如说你好啊恭喜发财啊再见啊就等等这鹦鹉特别特别可爱 很有意思， 而且它这个嗑瓜子的这个本领特别的强就是我看那个视频你喂它瓜子它能自己它不用手它拿它在嘴里边就把这瓜子嗑把这个皮和这个肉人就给你分开了这是它的一个亲子的一个主题的一个植物乐园然后看它里边呢还有一些就是有一些项目吧，比如说有一些戏水乐园因为它旁边有一个叫南宫温泉水世界那里边是一个水乐园，相当于就是就类似于水魔方这种，里边有一些滑梯啊造浪池啊当然它是室内的有这么一些项目所以也很适合这个家人一块去这个出游作为这个周末这个度假休闲度假的这么一个场所同时呢还有一些萌宠乐园，这个比较适合于小一点的这个小朋友，对，有一些标本包括一些刚才提到的一些适合小朋友玩的一些游戏项目什么水帘洞啊花果山啊等等。这个地方呢我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就是这个我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反正我觉得跟我之前的这个熟悉的这些自驾游的线路还是不太一样的但是 稍有区别 稍有区别但是它确实从我们的数据来看确实是增长的比较快， 这个地方。 其实听赵老师的介绍，大家也能够感受到南宫那边它相对于来说这个旅游的配套设施还是比较齐全的，包括大家去那儿可以泡泡温泉是吧， 对， 在这个温泉乐园里去玩一玩，包括呢那边也有像植物园啊、鹦鹉园，大家如果带着小朋友去出游的话，想必也会增加不少的乐趣。所以呢从自驾游的数据来讲，最近南宫这边的热度还是比较高的哈。那这是我们说到的第一个南宫。 对，然后其实呢刚才给大家提到的京郊的线路呢，其实大部分也都是这个自驾游多一点。然后这里边呢我再提一个呢，就是这个古北啊，古北水镇。 古北水镇， 对，因为从我们的数据来看，古北水镇还是热度还是一直是非常非常高的。古北水镇的这个热度，可能很多人觉得古北水镇都是夏天来哈，但是这里边呢它的这个秋季呢其实也是别有一番韵味的。因为每年说是国庆后，那个古北水镇呢就会摇身一变成为一个红叶的一个小镇、 哎、 小镇里到小镇外都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个披上红衣的这个爬山虎，而且登上这个长城可以看到一片这个漫山的这个红叶。这里边我看也有网友建议大家可以这个选择穿上这个深色或者焦糖色的这个衣服啊，或者是这个毛衣外套来进行这个拍照、 哦、 可以拍出这个很不错的一个效果。 包括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啊，就是大家可能也会穿汉服去逛古北水镇这样的一些景区、嗯、我觉得也是非常有古香古色，别有一番韵味在其中的。嗯， 对对对，而且我记得我几个月之前参加一个活动吧，当时是一个夜游的一个论坛啊、嗯、我当时还跑了一些数据啊，就是看到这个全国夜游的这个前五名，其中呢咱们北京的这个古北水镇是排在第一的，所以这个夜游是非常建议大家可以去感受。 包括好像这个古北水镇的夜场应该还是有很多演出的、 嗯、 对吧，我记得晚上。 是的是的、 嗯、大家也可以看一看。 还有一个自驾的比较好的一个地方啊，嗯，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天津的盘山、 哦、 啊， 天津的盘山。嗯， 对对对对对啊，因为盘山也是一个自驾比较，它的自驾的比例应该占在它整个景区的80%啊、 嗯、 就是自驾啊。然后乾隆原来据说是这个曾经说过一句著名的话，叫早知有盘山何必下江南。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盘山的这个，它有三大特色啊，第一个是有这种皇家文化，第二个就是有这个佛教文化，第三个就是有这个自然的风光啊，可以去自驾啊去看一下这种地方。 这是天津的盘山啊，离咱北京也不是很远，如果您有这个私家车的话，可能前去会比较方便一些。 对对对对， 嗯， 是的是的。因为说到这儿我也多说两句，就是现在呢其实我们也发现啊，就是我们的这些目前的这些游客啊，其实他可能更追求的或者他更喜欢就是这些体验啊、 嗯、 旅游。可能原来我们做旅游可能感觉就是冲着这些名山大川来的哈、啊、看这个风景。 嗯 啊，但是现在呢我们的数据也会发现，其实越来越多的人去追求这种体验啊，而体验的最好的一个结果呢，就是他会反复的来啊，就是他不会只来一次。你比如说我们原来去一些地方可能去一次就不会再去了啊，但是往往是这些地方我们会反复的回去，因为它的产品也在不断的迭代和升级，也在不断的变化啊，会给我们一些新的这些惊喜。 也就是从景区的运营角度来讲，总是能给游客新鲜感。那作为游客方，可能我会反复的去到同一个目的地去体验它不同的季节、不同的天气，包括不同的年份，可能都会带给我们不一样的这种感受哈。会让我们的整个旅游业向着更加深度的方向去开发、去发展。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趋势吧。因为其实现在呢，要说大家休闲的时候能做的安排特别的多，那作为一个景区，你怎么把大家一次又一次的吸引来？我觉得这是作为各个景区运营来说需要思考的一些问题哈。今天非常感谢赵老师给我们带来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北京秋天秋游的好去处。我觉得节目最后一些时间，再来跟我们说说啊，就是秋天出行，包括有可能有一些朋友是举家出行哈，大家出行的时候，您有没有一些小贴士、小建议？ 京郊嘛。都是山区啊，这个而且北京入秋以后天气比较冷啊，所以建议大家可能白天还比较热啊，最好再带一件这个比较轻薄的这个羽绒服